真给人推上了。 哦，还真会两下子，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怎么捣鼓？ 他气那师傅。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您有什么口诀啊？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您往哪儿抖了啊？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把头低下了。这二哥还继续给踢，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还叨叨。 你看到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哦，还有口诀。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哦，什么口诀 啊？这叫上三腿啊下三腿，腿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哦，睡着了。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这推的怎么样啊？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平头啊。 这是平头。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光头，这 怎么改光头了？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 我 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对 啊。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大哥好。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 他还怨别人了。 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在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多难看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就是啊。 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真叫傻二哥。 行了，我给你改改。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 改光头。 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得了 啊， 改就改吧， 改吧。 接茬就给推。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 还叨叨。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还有口诀。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推半嘴。 半嘴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全是废话。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老先生刮刮脸不？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刮刮脸啊。老先生请好吧。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在边上杠着刀子。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就开始刮脸。 这二哥什么都敢照顾。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还叨叨。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 还有口诀。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哎，您往哪儿甩呀？ 刮着刮着脸， 嗯，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这位还好睡。 哎，二哥这刮得挺利索，没留神刺儿 怎么了？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刮掉了一个。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二哥沉得住气。 怎么着？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叫人家。 老先生醒醒。 醒醒吧。 老先生睁开眼了。 你 干什么呀？ 就是啊， 我跟你商量点事。 你 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去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这老先生一听，什么？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一道杠俩姓，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的呀？ 二哥说什么了？ 二哥说，老乡，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消气。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我给你刮平了， 全刮了。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椰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行了，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别描了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各